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二明告诉唐三想救小五需要满足的条件，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着唐三的表情。尽管他对唐三已经有了几分欣赏，但出于对人类的不信任，他还是要多观察唐三。二明确实从唐三脸上捕捉到了神色的变化，但令他惊讶的是，唐三脸上的神色变化竟然像是如释重负。唐三看向怀中小五那毛茸茸的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道： 放心吧，小五，我一定会让你活过来的。我会努力修炼，争取早日达到封号斗罗的级别，抓来万年九品神王，到时候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喂，我说的第三个条件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不就是将魂环都给小五，魂骨还给他吗？ 你知不知道这对你自身会有什么结果？这就相当于是把你自己的武魂转移到小五身上，你将失去武魂和所有魂环，多年修为毁于一旦。 这很重要吗？ 这不重要，你是一名魂师， 没有什么比小五复活更加重要的。先不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武魂，就算没有那个武魂又如何呢？谢谢你，元兄。你放心，20年内，我一定会让小五在这里复活。现在，我要带着小五走了。 你要带小五一起走？ 我不会和他再分开，永远都不会，除非我死。 不愧是小五喜欢的男人，原本还打算将小五留下和大哥一起保护他，但现在我相信这个唐三一定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小五的。这5年来，小五每日对他日思夜想，倘若现在他还有意识，也肯定愿意跟唐三一起走的。可是， 让他带小五走吧。唐三，你记住，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不能保护小五，就回到这里来。我和二明都是小五最好的兄弟，也是你的。 谢谢，圣魂草就拜托你们了。 大明低沉的声音从水下传来，打破了二明的迟疑。看着唐三在小五晶莹洁白毛发上亲了又亲，他和二明一样明白，再没有比唐三更适合守护小五的人了。唐三道谢之后，甩了甩眼中的泪水，向湖水的方向缓缓鞠躬，再向二明鞠躬，小心翼翼地抱着小五展开身形，头也不回地向森林而去。二明的目光一直目送着唐三的背影消失在森林之中。突然，他猛地一拳砸向空中，空气中顿时爆发出了一声破裂般的悲鸣。 都怪我，没能保护好小五。 或许，这都是天意吧。唐三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着令我也感到战栗的感觉，虽然他没说，但他内心的恨意恐怕能够毁灭很多东西。他对小五的感情我无法理解，但我相信他一定能保护好小五。他是个聪明人，同样的错误绝不会再犯。 唉，希望如此吧。小五真的好傻，这个唐三也好傻，可是他傻的却有些可爱。 步入大森林，唐三小心翼翼地抱着怀中的小五，眼神渐渐变得凌厉起来。 双眸中原本澄澈的蓝色仿佛变成了冰的凝聚体，森冷的杀气弥漫而出。尽管没有释放杀神领域，但他身体周围的空气都变得肃杀起来。唯一没有受到杀气感染的，恐怕也只有他那温暖的怀抱了。冰冷的气息从体内弥漫，同时释放的还有那圈蓝汪汪的光彩。和以往充满生命气息的蓝光不同，这一次那蓝光中似乎包含了无尽的杀机，就像是被下达了追杀令。同样的蓝银领域，在不同的心境下产生的效果也有所区别。受到影响的蓝银草不再是充满如沐和崇敬，此时他们就像是蓝银领域领导下的士兵一般，同样肃杀的气息也释放了出来。每一根蓝银草都像是唐三统御的一名士兵，飞快地将各种信息急速汇集传达到唐三大脑之中。唐三从来都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但是小五的死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也点燃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杀戮气息。他要复仇，而这复仇就从这片星斗大森林中那曾经令他们陷入绝境的人面魔蛛开始。这时候唐三低下头，凝望着怀中闭合双目睡得香甜的小兔子。 小五，你放心吧，凡是和伤害你有关的人或手，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我会让他们以十倍百倍来偿还你所付出的。 蓝鹰皇对气息的记忆能力极强，尤其是那只人面魔蛛身上还残留了唐三八蛛毛的毒素。小五化身为唐三的第六魂环，还有那十万年级别的第四魂骨，使得唐三自身的实力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般情况下，哪怕是封号斗罗，想要拥有一块魂骨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是像他这样60级以上的魂帝。双生武魂加四大魂骨，此时的唐三整体实力已经不逊色于一名80级的魂斗罗。在小五那十万年魂环的作用下，唐三的魂力直接从60级提升到了65级，跨越了一个阶段，不但获得了魂技，自身各方面属性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皮肤表面浮现着一层健康的淡红色，整个人的筋骨血脉又经过了一次全新的脱胎换骨。小五赋予他的第四块魂骨令这层增幅达到了更加恐怖的程度。要知道，小五的前身可是一只十万年魂兽，同一魂兽的魂环魂骨作用在同一名魂师身上，能够产生的效果才是最大的。唐三拥有的就是这种最大程度的增幅。五级魂力的提升远远比不上这两大魂师极品属性对他自身的增幅程度，就连唐三的昊天锤都受到这两大极品宝物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只有尺余长的昊天锤增大了一倍，在原本的黑色之中还多了一层淡淡的红光。蓝银皇的变化就更加明显，因为那十万年魂环就是作用在它上面的。原本蓝色的蓝银皇中间带着一条金线，而现在其中包覆的却成了两种颜色，除了金线之外还有一条血线。当唐三将魂力大幅度灌注其中时，蓝银皇就会释放赤金色的光泽，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缠绕技能，在强度上也超过了之前的第四魂技蓝银囚笼。蓝银草经过二次觉醒以及这超级魂环附加之后，终于进化成为了绝不逊色于昊天锤的超级武魂。同样进步的还有唐三的精神力。小五为了能够让他顺利地融合魂环和魂骨，将自身灵魂完全献祭于其中，这对唐三精神力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使得他在昏迷的那几天之中，除了身体与魂环魂骨真正结合之外，脑域也得到了更大的开发，精神力整体提升了接近 50%。 十万年魂环之所以被称为魂师界第一至宝，其全面提升性就是其中的关键。哪怕小五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强大的魂兽，但到了十万年修为之后，他所产生的魂环依旧拥有着恐怖的效果。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唐三的精神力对外界的探查范围越来越大，凭借着对方向的记忆和仇恨的引导，他静静地寻觅着那头人面魔蛛的下落。被誉为邪恶杀戮者的人面魔蛛，此时竟然成了唐三的猎物。 和当初来寻找小五相比，唐三身上的那份优雅淡化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冰冷。尽管这种冰冷大多是内蕴的，但更像是冰封了他的心，使他那双眼眸中闪烁的光彩更多需要用冷酷二字来形容。一只只强大的魂兽逐渐出现在唐三蓝银领域控制范围内，每一只魂兽都经过蓝银草的严格排查，蓝银草军团绝不会错漏任何一个细节。 武魂殿的那些人肯定已经离开星斗大森林了，凭借我现在的实力去找他们报仇不太现实，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我唐三这一生的目标就是彻底从这片大陆上将武魂殿铲除。 由于精神力的大幅度提升，唐三所能感受到的面积变得很大，为了能够探查到更远的方向，他索性将自己的探查控制在宽两米的范围，在精神力更大程度凝聚的情况下探查距离更远。至于探查的范围，他整个人会缓慢地转动，就像扫描一样去寻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这只人面魔蛛就暴露在了唐三的蓝银领域探测之下。他的实际修为确实超过了3万年，在整个星斗大森林中也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只人面魔蛛了。几天前，当他发现唐三和小五的气息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其实真正吸引他的还是小五身上释放的气息。魂兽对气息的敏感程度要比人类大得多，他立刻就发现小五竟然是一只选择了化形的10万年魂兽。对于他这样的魂兽来说，选择化形的10万年魂兽无疑是最大的补品，如果能吃掉一只，那么他的修为至少也能够提高1万年，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所以他才隐匿在一旁等待机会发动。机会终究还是被他抓住了，而且他寻找的时机恰到好处，可惜他却遇到了唐三的八蛛矛。锁定了这个家伙的位置，唐三立刻开始动了起来，蹒跚而起，脚踏鬼影迷踪，在树林间如履平地般穿行着。他的蓝银领域已经死死地锁定了对方，快速拉近着彼此之间的距离。这只万年人面魔蛛被唐三的蓝银领域一锁定，全身顿时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毫不犹豫弹身而起，飞快地朝着远处逃去。 哼，休想逃跑。 从那锁定住自身若有若无的气息中，人面魔蛛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惧，巨大的蛛腿翻飞，速度奇快无比地朝着远处飞奔。唐三自然也感受到了这只人面魔蛛的行动，但他却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蓝银皇右腿骨技能发动，改为了飞行前进。他没有飞入高空，因为那很有可能遭遇到魂兽突袭，但他将鬼影迷踪运用在了飞行之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精神力，唐三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在精神力探查的状态下，成功的在树林中飞速穿梭，原本本来拉开的距离顿时重新缩小。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